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么首先呢，先通知大家，8月4号，也就是明天周六下午呢，我们楼市好声音将举办线下看房团的活动。那么这次活动呢，我们主题是500万能在北京买哪儿的房。那么这次看房活动呢，我们不光啊会带大家呢去看房山的名企楼盘，还会看目前热门的丰台的一些限定房。那如果500万是您的买房预算，这次活动您真的可不要错过啊。好，我们的集合地点呢，记住是8月4号，也就是明天周六的下午1点钟集合，是在这个丰台区南三环角门西地铁，您的地口出来，有活动大巴啊，那活动大巴上面有楼市好声音的条幅，当然您坐4号线或者是10号线都有这个角门西这个地铁站，您在地口出来就可以了。当然这次我们活动的重点呢是观看房山地铁旁的楼盘以及丰台区品牌的限定房。注意啊，我们这次活动呢一定要报名啊，那今天已经是周五了，到最后的阶段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赶快来报名了。因为我们真的是人员有限啊，报名两种方式，一个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写一个参加或者活动等等都可以。记住后面一定要缀上您的电话号码，以便于我们的编辑呢跟您联系啊。另外有些朋友说我这个上微信啊不太拿手，您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报名，我们的电话是8501-3710，8501-3710。不过遗憾的是啊，由于这次我们的看房团的活动需要参观一些样板间和社区，活动量呢还是比较大，所以呢仅限70岁以下的听众朋友参加，所以真的是抱歉了啊。以后有机会呢我们会带一些岁数大一点的叔叔阿姨来参加一些活动的啊。好了，那我们的报名电话是85013710，85013710。好了，那今天呢是周五，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远洋地产怡景万和的翁鑫。翁鑫你好。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 那以往在周五的时候呢，我们说的更多的是这个共有产权房啊这些方面的内容。但是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什么内容呢？我们要说一说500万北京买房置业的攻略啊。如果大家比如说想买房卖房租房，或者说呢想买一个500万左右的房子啊，在北京的话，您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想咨询我们，我们呢会尽量为您来回答。您也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好，那么首先呢有一个笑话啊，咱们一起来听一下。当然这个呢听着呢既好笑又有点心酸。话说有一个北漂中了500万元的人，那么老家的亲朋好友呢纷纷的道谢，并问这么多钱怎么花呀。这个北漂就说了，买了套房。那亲朋们就问了，哟，那剩下多少啊？北漂说了，剩下的慢慢还吧。那么对于不少在刚需购房者来说，能在北京买到属于自己的住房啊，真的是再好不过了。而如今呢，随着这个住房成本的提高，在北京500万的楼盘已经是剩下不多了。到底哪儿还能买到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房子，那今天呢我们不妨来聊一聊啊。那翁鑫，刚才呢我说了一个笑话啊，听这个笑话你有一个什么样的解答呢？ 我觉得现在近几年的北京楼市上涨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从10年的大概4-5千块钱涨到现在的各个区域的价格都不太等，但是像环五环区域都已经到50000左右了已经，这个房价的上涨速度远远高于咱们工资的上涨水平，所以说现在来说500万能买到一个什么房子，真的是需要您精挑细选。如果说想要挑一些地段好的房子的话，那比如说您想在三环边上买一个房子，那可能就是那种老破小的小区，楼道里面呀可能会堆积各种的个人物品呀，自行车呀，电视呀之类的，然后如果说您再远一点的话，可能就要考虑到交通成本，这个也是需要您细细去琢磨一下的。对， 所以比如说像刚才说的那个，你要真是中了一个500万的大奖啊，原来都觉得是一个天文数字啊。 对， 但是现在看来，这个500万如果在北京的话，可能买一套房都紧紧巴巴啊，甚至都不够啊。 北京来说的话，也要分区域，这个要整体来看。像五环以内的房子基本上500万基本上很难拿下，但是五环以外的区域的话，也还结合您个人的实际的生活呀，工作呀等各个条件去选择一些房子，但这个房子选择性就非常大了，也需要购房者呢从自身实际的角度去出发，三家比货，这样的话挑一个好房还是不难的。 对，我同意翁鑫的看法，就说这个500万在北京买房子紧紧巴巴，实际上它是分区域的。 对， 如果你想在市区里边买的话，这500万又想买一个市区里的房子，又想买一个好房子大房子，这就比较麻烦了。但是如果你五环之外的话，离北京市区稍微远点儿，其实还是可以拿下的。 这个是没问题的。 对，那实际上呢，你觉得啊，如果花500万在市区买套老破小这样的房子，你觉得划算吗？ 就我个人而言，我是80后。我现在对于我来说，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老破小的小区物业是没有任何保障的，另外社区品质也非常差，另外呢就是这个房屋的户型，它可变动的空间非常小，而且户型也非常的差，不是南北南北通透特别少，基本上客厅啊不是冲西就是冲北，所以这个居住舒适度也是非常的差。因为之前我在石景山和海淀区都居住过，对这种社区的话，现在是让我去住我也不会去住了。对， 另外这个就是一些老破小，就是它这个楼龄比较老的一些房子呢，好像贷款贷起来也比较难，是吧？ 对，因为这种老破小的这种长房龄比较长的小区呢，它会结合房子的年限，用30年景区这个年限，或者由那个评估部门去给出一个年限，这样的话去规定您的贷款年限，所以这个是有一定的限制要求的。 而且呢像老破小就剔除比如说它特别有什么学区房啊这样的啊性质的话呢，老破小这样的房子跟新房比起来，它的升值空间也不见得有多大啊。 很小 很小啊。 对， 但是我发现就近一两年大家回来住的这种感觉跟前几年相比可能又大有人在，很多人就愿意在市区里边买房，哪怕是老破小他都要去买，你说这是一个什么心态？ 我觉得首先呢，在北京市场的话，房产是保值增值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说这部分客群可能是因为手里有一定的资金，另外他可能是为了孩子学区啊上学用，或者说自己在外边有一套比较好的房子，然后对于自己呢可能每天工作需要，他需要在市区里居住，这样的话工作呀休闲都方便。对，但是绝对应该不是说是主要的居所。 是的，比如说照顾老人呢，孩子上学呀、上下班等等都比较方便，所以他也就是凑合了啊，将就了。但是自己可能往往在外边还有一套比较舒适的大的环境好的这样的房子。 对，没错、 所以呢是这么一个情况。虽然说我比你大啊，但是从我个人来讲呢，我也是不愿意比如说真的是在区里市里边啊，城区弄一个什么老破小这样的房子还花挺老贵的钱，我也不干。我觉得其实在五环以外或者怎么样去买一套舒适大房子也非常不可，现在交通真的是非常方便，尤其是地铁非常顺的。 对，现在像地铁的话，一号线通的通州，对吧？然后四号线通的黄村，像北边也都有地铁线路。像地铁沿线的这些区域，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因为上班的话，乘坐地铁其实是相当快捷的。但是其他区域，比如说一些离地铁稍微远一点的，您不得不开车的这些地方，尽量还是先不要考虑。这个整体的综合性价比来说，不如地铁沿线的房子要划算。 对，你提醒也是很必要的，就是说虽然说离城区比较远，有一些呢它的价格低一些，房子好一些，但是它的配套不好的话你也要慎重考虑。 对， 是吧？ 对，没错。从我入行开始到现在，我觉得一直就是有几个问题，就是怎么说呢，买房子要注意哪些问题。我觉得第一的有三个问题，一个呢就是看地段，第二个呢也是看地段，第三个还是看地段。所以这个地段这个问题是大家普遍共识的。所以说选一个好地段的房子，对于您自己居住或者长期居住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这个地段呀，你得分析着来。这个地段呢，并不是仅仅单一的说，在什么地点。 对啊，你得综合来考虑。 对，这个地点是一个方面，另外就看这个地段整体的发展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它的潜力是怎么样的，这个很重要。 对，没错。比如说前期投资那个通州的，买通州，像城市副中心已经落在通州了， 对呀， 所以这个升值空间就非常的大。 这就是属于地段好吗？ 对。 嗯， 另外还有一些就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政府规划，咱们可以去研究一下。比如说新机场啊，比如说雄安新区啊，这些东西都可以去考虑一下。 其实说到这点呢，我特想问问这个翁鑫啊，因为你本身呢现在也住固安，而且呢你还是固安人。 对， 固安这几年的这个发展呢都是有目共睹的，发展的非常快哈。 是， 就是从你的感受来讲，固安现在和原来的区别都有哪些？您能简单的说一说吗？ 怎么说呢？因为我高中是在固安上的，但是每天啊，每次放假都要回北京来居住，所以说当时的固安在07年的时候，现在大部分的城区都还是庄稼地。经过近十年的发展，现在固安的城区扩大了一倍，然后新规划的城区呢，道路是更宽了。然后整体小区的品质也都跟北京其实高档小区也差不多，物业啊管理啊都非常的棒，市政也非常的不错，整体宜居性也非常强。另外它的生态方面的建设也是同步的去实施的，像一些比如说固安比较有名的大湖公园，里边有一个十几万方的一个大湖，像一些休闲娱乐场所也都是配套齐全。另外通往北京的时间也非常的短，比如说您可以坐公交车，也有通勤专车，或者走高速，京开高速也是没问题。未来新机场开放之后呢，你也可以走新机场那个高速，或者乘坐机场快轨通往咱们这个南三环。未来估计通勤时间也就是控制在一小时以内。觉得对于大部分来说，这个一小时时间是都可以接受的。 交通现在挺便利的。那你现在上下班的话都是开车吗？ 我现在在枣园上班，然后每天都是开车上下班，基本上从县城出来以后直接上高速的话，快的话40分钟就可以到黄村的枣园地区。 大兴的黄村是吧？ 对，黄村。 那是相当便利了。你像我从通州到这边的话，也得一个小时啊。 对，通州那边早高峰的话经常会拥堵，因为每天都会看地图嘛。 现在有广渠路已经好多了。 这个、好多了，是。 那实际上呢，这个要说500万哈，在北京能买哪些新房？ 这还真的要好好的去选一选看一看了。 对，没错。 那刚刚咱们提到了，如果在北京的周边啊，当然还是在北京啊，还是属于北京，就是离北京的这个城区呢稍微远点，500万其实能买一个比较好的房子啊。但是如果在市区的话呢就很难了。刚才有一位泡泡哈，他说市区内的一些小区呢根本就没有物业，整个的生活品质非常差，只是说在这个市区而已，就看你图什么了。 对， 真是啊， 真是。 而且你像有些这个城区内的一些小区吧，好多都是搬走了， 没错， 或者说回迁，怎么反正特别乱。 对，都给了 出租的。 对，是， 所以呢就是人员的素质啊，甚至安全性啊， 这都没法保障， 舒适性啊，都没法保障的。所以这点上大家一定要选择好啊，不要一味的觉得我就在城区住，我在市中心，市中心怎么样啊，是吧，您的生活品质，您住的不怎么样，就是不怎么样，所以这个东西没必要去比这个。 没错。 来，那你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就500万在北京能买到哪些新房哈？你凭你的经验来说一说。 就目前来说，其实今年最火的应该就是先进房。先进房的话，它只不过是在拿地的时候，政府限制了房价和地价，这样的形式其实，但是其他的条件和商品房是没有任何区别的。这种房现在在北京地区沿五环区域是最多的。然后这种房总价也比较低，基本能控制在500万以内，像90平米的房子基本上都在470-80万。比如说南部城区亦庄区域的喜瑞天柱，或者银海区域的万和斐丽，或者像我们黄村区域的怡景万和项目，这些项目的产品呢都是80-90的两居三居，南北通透，或者说是大一点的120-130的户型都有。像90平米的刚需户型的话，总价都可以控制在500万以内。 我注意到刚才你给大家介绍的都是一些限定房的项目啊，就是限定限价房这样的房子。那接下来咱们来说说啊，就是说这种所谓的限定限价房，它跟一般的典型商品住房到底有些什么区别？ 这个首先从拿地开始啊。政府呢就是以限地价净房价，限房价净地价的方式去出让。然后呢可能还会夹杂一个7090政策的限制，就是说这个地块所有的商品房的70%的面积要做到90平米以下，剩下的30%面积才可以做到大户型。这样限制以后，它才会通过招牌挂呀等方式去成交。然后其他的属性跟正规的商品房其实没有任何的区别。然后比如说它的产权都是70年，然后购房者所拥有的那个也是100%拥有这座房屋的归属权。对，它和公有产权房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 实际上它就是商品住房。 没错。 是吧，它就是商品住房，而且就是买这个限定限价房的时候，这个资格跟买商品房的这个资格条件也差不多吧。 基本上一样。 基本上一样。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没有什么太多的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就是如果这样的话，咱们完全可以把目光放在限价限定房，因为它这个价格和一般的商品住房相比呢，确实是有控制的。 对，这个首先是在入地的时候，政府就已经规定了， 对， 它会结合周边的房价去给一个比较合理的较低的价格。这样限制之后，开发商的整体定价不可以高于这个数值。就可以。 是的。那你觉得现在一个是商品房，典型商品房，一个是限价限定房啊，这种性质的房子，那他们在市场上啊有这种可比性和这种竞争性吗？ 竞争性我觉得首先商品房入市时间都比较久，另外就是地块可能位置更偏向于五环里。所以说这种区域来说，跟限价房来说，限价房的区域更靠外，所以价格来说限价房会便宜一点。商品房的整体的户型啊什么的基本上没有什么限制，所以它的产品可以做得更好。这个客户如果说需要提升自己的居住条件，改善型的客户考虑一下商品房也是可以的。对于刚需来说，我觉得商品房首先面积大部分都是比较大的，都在100平以上。另外就是区域位置可能都在五环里，均价比如说黄村丰台区域均价都在6万左右。它就比像亦庄银海区域的5.5万均价要高很多。所以说在这方面也是有一定的区别。 可不可以这么说，如果我要是想改善啊，我想改善的话呢，我可以考虑这个商品住房。 对 啊，因为它空间比较大 啊， 没错。 另外呢，各方面条件可能会更好一些，略高一筹啊。当然，你价钱也在那儿，可能要贵一些。这是典型的商品住房。如果你是刚需，甚至是刚改的话，你可以考虑限价限净房。 嗯 啊，它总体来讲比那个典型的商品住房还是要便宜一些。 因为首先就是综合来看。嗯，首先位置可能会不如商品房好， 对，位置要稍微远一点， 地段决定价值嘛。 嗯 嗯，所以说价格会便宜很多，但是在购买的过程中呢，您一定要擦亮眼睛。 嗯， 首先呢要看配套，比如说地铁啊、交通啊便不便利，另外就是周边的商圈多不多，或者学校配套好不好。因为刚需的话大部分都是有孩子或者孩子很小，这种未来面临的孩子上学的这个问题。 嗯， 所以周边的学校是不是能够符合您的要求。另外就是您上班时间通勤时间是不是能够有保障。比如说如果您真的是为了图便宜买一个六环外的几万块钱的房子，那可能您每天要支出的上班时间就会相当的多。 嗯， 对，这也是其实也是不很划算的。 对，反正都得要慎重啊。 对， 那说到这儿呢，我想问问，就是所谓的限价限净房，它和一般的商品住房相比的话，它的这个质量会有问题吗？ 嗯，这个质量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嗯， 因为嗯，从去年开始所有的新增地块基本都是这种地块。 嗯， 开发商其实为了更好卖也会提升自己住房的品质。 对， 他只不过就是换了个词儿的商品房而已。 嗯， 开发商一定会为了自己的品牌啊、形象啊，或者说为了企业负责任啊这种出发点去把房子做得更好。 嗯，那刚才你也提到一些限净限价房的可能离市区啊更远一点啊，甚至五环以外哈。当然了，它虽然远的话呢，它的价格可能就稍微低一点哈。 没错。 嗯，那虽然是这样的话，大家也要注意啊，买这样的房子要它的这个配套一定要特别的关注。嗯，那刚才你介绍的那些项目当中它的配套怎么样？ 我觉得还是从区域来说吧。 嗯， 比如说黄村区域的房子，像沿海区域可能就是近几年才发展起来，所以说它周边会有一个八号线但是还没有建成。其他的像医院什么的也都是有一些在建的。像学校的话可能会有一两个所比较知名的学校，整体来看它的繁华程度可能不如黄村，大兴黄村区域。因为黄村区域的话是大兴政府所在地，发展也有这么多年了，所以说整体的配套建设呀，市政形象啊、环境啊都会略高于沿海区域。 嗯， 或者你说亦庄区域，亦庄区域其实是一个经济开发区这样一个定位。 嗯，它发展还相对比较完善， 相对完善。对，嗯，也很不错，周边配套呀也很多，那个区域其实也很不错。但是对于购房者来说还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吧，就是您居住在亦庄的话您就买亦庄的房子可能会更好一点。 但亦庄的房子肯定要贵一些吧。 嗯，其实对于限价房来说价格基本一致。 哦， 因为都 是因为它是限价限净房啊。 对， 嗯，那实际上现在北京的南边像这个大兴的什么黄村其实发展真的是不错。 发展的非常不错。 嗯， 像其实是几年以前对于黄村来说可能北京印象中就是一个村，或者说比较， 就是，农村。 嗯，对，但是现在如果说您确实去转一转的话，我觉得感受会很不一样。因为黄村区域我觉得整体规划还是比较不错的，它的道路可能会更宽一点，然后周边的绿化呀环境啊会相对于北京老城区之内会更好一点，居住的舒适度可能会更强一点。另外就是咱们北京比较大的一个汇聚商圈，汇聚就在那个大兴区域的西红门那块儿， 嗯， 那个客流量也是非常的多，像很多丰台呀、海淀啊、朝阳的客户的客群吧，都会周末去那边去逛商场。 嗯嗯，那有一个问题啊，比较凸显，你觉得这个限净房会取代商品房吗？ 我觉得长期来看可能会，但是也不一定完全取代。 因为前些时候啊，深圳啊，这个有一些房子性质做了一些改革，然后有些新闻就出来了，就说现在呢这个商品房是越来越少了。它不是说只是深圳啊，它说全国各地商品房越来越少，以后都是这个其他性质的房子。 嗯， 所以呢要想拥有自己的房子就赶快出手。你说会有这种可能吗？ 哦，我觉得这种可能会很小吧，因为 反正商品房会紧缩。 对，会紧缩。嗯，就是未来这个房子的性质可能会从商品房转移到限净房，但是它只是名字变了而已。 嗯， 它的附加的一些限制条件其实并没有太多。 但是限净房如果你这个卖的话，是不是跟一般的商品住房不一样？ 这个不太一样，因为有些地块可能会限制到，就是您取证 取证 问题，可能是五年之后才能交易。 五年之后， 对，这是一个问题，别的基本上没有问题。 是的，因为它跟共有产权房还是不一样。 共有产权房是纯粹为了居住，政府去 福利性质， 福利性的住房，对， 等于是国家跟这业主呢共同来拿钱啊。 对， 然后这个产权的话呢，也是基本上是一人一半， 一人一半 啊。 对， 所以如果你要想卖、想租、想怎么样的话呢，一个是在这个圈子里边来回倒，另外的话呢，你还得要把政府的这个共有这产权的这个钱得补足了，你才能够交易，是吧？ 这个其实 共有产权房 在，因为就是这种房定义就是来纯居住用房。 是的，是的。 然后如果说周边房价上涨的话，其实这种房的上涨空间会有限。 对， 这个价格还要由政府来主导。另外就是您卖的时候，可能收益的话会有只能拿到50%，而且也不一定会拿到很多。另外就是如果说您一旦想买别的房子的话，您那套房一定要必须要让政府收回，您才能去买别的房，而且是以家庭为单位。 对，所以说买共有产权房的人呢，都是实实在在作为居住房子来用的哈。你要说卖啊、租啊，这种可能性都不太大啊。 对， 当然买现金房的就不一样了，它跟商品房是差不多的啊。 对， 所以呢，你看最近呢，咱们各种性质的房子呢都出炉了啊。当然，典型的商品住房大家比较熟悉，然后呢，像现金现价房也出来了，还有这个共有产权房也出来等等。其实根据您个人的情况来选择不同性质的房子，这点很重要， 很重要，应该要结合自身的收入水平， 对， 或者置业需要去选择房子。 是的，好的，那咱们上半段呢先聊到这儿啊，下半段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500万的房子在北京哪里能够买到。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让青春娇艳的花朵张开了深藏的红颜，飞去飞。 金昭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动南极2019新春极地穿越之旅全新升级再次启航，1月28日出发，全程17天，我们将搭乘全新专业级抗冰探险船穿越66度34分的南极圈，在南极过除夕包饺子，邂逅南极原住动物居民，寻访南极邮局、科考站及探险家的小屋，先预定有惊喜，敬请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或详询电话400606-1039，85013124。 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远洋地产怡景万和的翁鑫。翁鑫你好。 大家好。 刚才有一朋友在问啊，说这个嘉宾是固安的，说固安现在的房价是多少？ 现在的房价应该控制在16000到17000之间吧。 你这是平均的房价吗？ 平均的房价。 哦， 因为从去年调整开始，固安的房价有所下降。 嗯， 因为去年最高的时候可能会卖到28900，现在已经在缓慢的恢复， 不老少， 降了不少。 嗯， 但是有新机场的这个利好带动的话，其实房价应该是会稳步的，逐步的上升。 嗯， 这个是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对，趋势还是好的啊。 对，确实好。 另外呢，从固安来讲，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它的房价呢现在是有点滑落啊。购买力怎么样？就是它的限购措施严吗？ 现在限购措施也是比较严的，需要缴纳3年的社保或者纳税证明才能购买房子，而且一个家庭只能购买一套。 嗯，但是据说在当地啊，他们有一些其他的手段，好像很多人都可以买到了。 这个应该也可以有这种手段吧，就是通过先期交纳，这个首付款，然后在当地 找一个什么公司，好像 公司，然后做一些社保交纳就可以。 当然这个呢是有一点点违规哈，你要说它是不是违法呢，这也难说，反正有这么一个空子、 这个、 是吧，他找一公司呢，他就给你交这个3年的社保，然后你房子呢先交一个首付款，你房子可以落住了，等你3年以后你再正式去贷款是吧？ 对，3年以后再办理网签啊，办理那个贷款备案、 三年以后再网签再贷款什么的。 对， 那这个是不是得跟那个项目他们有关人员都得沟通好啊？ 这个应该也是这种情况， 是吧？当然这种情况咱们还是别这样去做哈，因为国家还是有一定的条文规定的哈。 对， 你打这种所谓的擦边球或者这种违规的做法呢，实际上如果国家要重视起来去治理起来的话，这也是一些乱象。 对 啊，所以呢到时候别自己吃亏啊。这个叫什么 偷鸡不成反把米， 对， 这个很麻烦的事儿啊。好的，那接下来还是通知大家，我们8月4号，也就是明天周六，我们楼市好声音呢将举办线下看房团的活动啊。那这次活动呢，我们将带领大家看房山地铁旁的一些楼盘，以及丰台区品牌的现净房，大概是500万左右能够买下来的房源。所以呢，如果你有这个想法，预算也差不多啊，这个活动您真的不要错过啊。那我们的集合呢是在下午1点钟，在丰台区南三环角门西地铁地口出来。当然您坐4号线坐10号线，那是一个交叉点啊，换乘点，您就在角门西地铁地口出来就可以了，看到我们楼市好声音条幅啊，那个是一个大巴，到时候我们会坐大巴去的。但是这次活动呢，我们一定要报名啊！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然后写一个参加活动，把您的电话号码写上就可以了。另外呢，您打电话报名也是没问题的，我们的电话呢是8501-3710 8501-3710。那么这次活动呢，我们是带大家呢去参观一些样板间啊、社区啊等等的，活动量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仅限70岁以下的听众朋友参加。如果您岁数太大的话呢，抱歉，那么这次呢就不能够参加了，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啊。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还是邀请翁鑫，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啊。先看第一条，说七月土地市场呢，仅成交了2宗宅地，楼面价、溢价率环比是均升啊。据国土局数据显示，说虽然七月份呢，北京土地拍卖的热度还是比较高，但是数量呢并不是太大。这主要呢还是因为上半年呢土地供应比较少。那么七月呢参与竞拍的也仅有4块土地，从竞拍的激烈程度可以看出啊，当前呢开发商对于土地的需求还是依旧比较旺盛啊，所以呢，如果下半年可以持续推出足够土地的话，成交量还是会提升的。 这个以我的观点来说的话，其实经过近一年的这种限价地块的放出来看，各开发商拿地的时候是非常谨慎了已经。如果好的地块的话，会有很多开发商去抢，但是也不排除有流拍的现象。所以说这种情况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对于好的地块，我觉得会有更多的开发商去抢这个地块。然后未来的话，可能会给购房者带来更好品质的楼盘。 是， 对于一些地段不是太好，开发商可能会不挣钱的项目，他们可能会选择不去参与，让这个地块流拍，回头如果政府可能以降价的方式再推出来之后，可能这个地块对于购房者来说价格又会比之前如果拿地的话会便宜一点，对于购房来说也是一个好事儿。 当然从这些来讲也看出了开发商他们的一些小心思啊， 对， 但是也正常啊，人家是一个做生意嘛， 是 不能做赔本的买卖，是吧？ 没错， 所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目前来看呢，虽然说今年啊这个房地产房子的交易量并不是太高，但是开发商对于土地的兴趣还是蛮高的。 非常火热。 所以在这点上呢大家还是放心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北京朝阳全要素的小区今年呢将扩至57个。据市书整促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今年啊在疏解整治促提升的大背景下，朝阳区试点的全要素小区的建设将扩展到43个街区的57个小区。11月底前将按照呢设计导则全部呢改造完成。目前呢已经有20个小区基本完成了全要素小区的改造，还有37个小区呢即将在年底完成改造升级，将让更多的老百姓感受到安居的获得感。这个全要素小区是一个什么概念？ 这个概念其实就是相对于小区来说，朝阳政府可能会规定一些明文的规定，要让这个小区去某一些方面要达标， 更完善啊， 对，更完善一点。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为朝阳政府点个赞。这个东西对于提升居民的 居住水平或者说生活的一个环境来说是一个好事儿，是一个惠民工程。 对，因为在市区里边啊，老旧破的小区真的挺多的， 非常多 啊，所以呢，很多的服务啊，都不是很到位。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政府呢也发出了一些号召哈，要建立全要素小区，就各方面能够想得非常周到哈，主要是让人们的生活呢更加的便利，更加的舒适。 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县境房、共有产权房扎堆上市，北京刚需怎么选？2018年可以说是县境房、共有产权房供应的一个大年。从7月份开始呢，就陆陆续续有项目上市了。那么8月份呢，还会有一批县境房和第一批共产房啊，争先恐后的入市，从此拉开了县境房和共有产权房时代的一个大幕。那么对于购房者来说，县境房和共有产权房该如何选择？来给大家指点一下迷津吧。 就像咱们刚才聊的一样，这个共产房呢是更倾向于居住属性，然后县境房呢可能会有它的产权呢可能会都归购房者，所以说如果从购房实力来说，对于共产房它的价格会比较低，如果首付不够的话，会买这种房的话压力会更小一点。然后如果对于县境房来说，它的属性啊和共产房是有区别的，它相当于是也是商品房，所以对于如果想拥有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的话啊，那买这个县境房就是没有任何问题。 嗯，实际上呢，首先它的条件是不一样的啊，你购买县境房和共有产权房，它的要求购买者的条件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点呢大家一定注意啊。比如说你可以购买县境房的资格，你可能不够共有产权房的资格。 没错。 嗯，所以这个大家要衡量一下。另外就是它的属性是不一样的，虽然说共有产权房的便宜啊，但是呢它是业主跟政府或者说持有这个产权机构的这样的部门是共同来持有这个产权的。 对、啊、基本上都控制在各50%。 对，所以这个属性不一样，另外呢价格也是不一样的。实际上你说它地段什么的品质应该差不多是吧？ 品质应该是基本相当的。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县境房，它的旁边可能就会挨着共有产权房。 对， 所以说共有产权房的价格可能会是它的一半。但是对于同一批客群的话，他可能有的人就买不了共有产权房，他只能买商品房。另外也有很多购房者更倾向于买县境房，因为它毕竟是属于自己的房子嘛。 是的。嗯，从地段来讲，比如说县境房它的地段和这个共有产权房的地段哪个更好一点也不一定、是吧？ 这个不一定，就像刚才说的，可能这两个房子可能会挨着。 好的，那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合适的房源啊。咱们再来看，说人才公寓三大痛点如何解决？改革开放40年，上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人才发挥的积极作用是密不可分的啊！引才聚才，这个住是基本的保障，拎包入住啊，租金补贴、免费车位等等等等。那应该说申城啊是推出的人才公寓，解决了一大批优秀人才的后顾之忧。那记者呢也调查发现，说上海它的人才公寓在申请配套等等方面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哈，也是有待于完善。当然刚才我们说的是上海，实际上北京现在的人才公寓也推出了啊，就是人才共有产权房，你听说了吧？ 之前听说过一些。 啊，所以说在这方面的话也是为了吸引人才推出的一些住方面的举措。 对。 因为中国人对这个住啊确实是非常看重，是吧？如果你有一个好的这个住方面的措施，对于吸引人才真的是砝码加重了。 只有安家了才能立业。 是的。 说对于房子来说，有个地方可以住，他可以才可以安心工作，对这个地方的经济啊做一些贡献，拉动经济增长。对， 其实像这种做法或这种措施的推出啊，在国内来讲实际上已经不是算早的了。你像在国外什么新加坡它早就有这种房子，像咱们这个国内的这个香港啊，香港地区也是早就有这种人才的一些公寓都有。 但是对于咱们国民来说，像通过国情来说， 我觉得大部分购房者更希望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这个应该是一个主要的问题点。 嗯，那前些时候出来的人才共有产权的这样的房子，那也其实满足了啊这些人的要求。实际上共有产权房也就属于自己的房子了，虽然说它这个产权呢有一些是代持机构的，但是总体来讲还是属于自己的房子。 对 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买100平米的房子只得70平米，那公摊面积让我们很受伤。最近呢，体委买100平方米的房子只得了70平米，这么坑的公摊面积到底怎么来的啊？这个文章在网络是热传，激起了很多网民的共鸣。在房企的高企、调控不断加码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呢开始追问，既然国际上基本都是按套内面积计算房价，为何呢我国计算房价物业费等等都要包括占比颇高的公摊面积，职能部门治理房地产行业乱象之时，能否回应公众关于公摊面积问题的关切？其实这个公摊面积一直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比如大家买房呢，是这个属于建筑面积，按建筑面积来收款。 对， 实际上大家居住的时候，感受更深的是，这个居住面积。 对。它那个居住面积会远远小于这个建筑面积。 是的。 但是这个也要分项目。我觉得购房者在购买房屋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问清楚这个销售这个房屋的具体的公摊到底是多少。 嗯。 然后不要急于交钱，货比三家之后觉得这个哪个房子更合适再去买。因为这个公摊问题这么长时间了也一直没有解决。所以对于购房者来说只能接受，但是可以有办法去避免更多的公摊去浪费这个面积这个问题发生。 这个特别好理解，有些人真是想不通，因为这个建筑面积相对比较大嘛，然后这个居住面积的话呢就要少一些。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啊，这个买房子买100平米的，他肯定说的是这个什么建筑面积100平米，但你可能得房率啊，你可能居住面积可能也就是80米，这算高的了。 八十算高的了，对， 很多也就是70多米， 70多， 这属于居住面积70多米，但是他干什么都是按你那个，这个 建筑面积 来收钱啊，什么物业费呀，还什么这个房款呐，总额都是按这个走，所以有些人就觉得心里不平衡啊，当然这个公摊面积，如果你实实在在的这个小区给我弄得很漂亮啊，我得房率，这个低的话，但是我公摊面积呢大，我住着舒服也行，但是很多。真的是无从去考察啊，你买了一个得房率非常低的一个房子，但是呢你的这个环境却没跟上。有些小区 这个得房率应该也算是开发商一直在纠结的一个问题，开发商肯定是希望得房率越高越好，但是为了满足业主的一些各方面的需求，比如说我的电梯间要做大一点，我的楼梯要做的宽一点，那这些面积其实都是含在建筑开发成本里面的，但这个钱肯定要转移到消费者身上。 是的，是的。所以我刚才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买一个得房率低的房子，我也认了。但是小区的各方面的环境非常好，那也行啊。 对。 啊，但是就怕那种我买一个得房率非常低的，但是呢，小区的环境啊什么的又不好，那这不就亏了吗？ 是，所以说，购房者呢一定要多多的去看房，多多的去找一些专家，去吸取一些经验，然后再从实际出发去买这个房子。 所以呢提到这儿咱们又得多说两句啊，就是买房子一定要看开发商。 没错， 觉得 一定要认开发商，像北京比较好一点，北京的开发商基本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说像其他区域，比如说我们固安，就会出现开发商在开发过程中资金链断裂，所以这个小区可能会一直延放置好几年没有人管，最后政府不得不介入，然后再去把这个房屋建起来再给消费者，那这样对于消费者来说，其实最后虽然房子到手了，但是晚居住了好几年。 这还真那个跟烂尾楼还不一样啊，他呢倒可能有些东西给你弄上了，但是有些特别重要的问题他给你总是解决不了，这很麻烦。 对，因为这个东西开发商如果一旦跑路之后，另一个开发商可能不会那么尽心的去给这个小区去解决一些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可能会跟政府一起把这个小区盖好就得了，他这个责任心可能会缺失一点。但是北京没有任何问题，北京的大房企啊非常的多，另外也没有这种情况的发生。 对，当然这个呢我们倒不是说片面哈，这个应该说是一个经验，就是说你在北京买房子的话，一些大房企啊还真不会出什么事儿。 对， 如果你在外部去买就一定要小心了。 在外部也一定要选择一些大的开发商。 对， 其实每个地方都有会有一些比较知名的开发商，另外现在来说 大的开发商全国布局，基本上一些一二线的城市啊，或者三四线的小城县啊，也都会介入。 所以这也不是片面，也不是偏激啊，这确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小的开发商最后由于资金断裂啊等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造成就是一些住户啊后续的一些烦恼就出现了。 烦恼，这个烦恼应该是相当的大，因为几十万房子几十万的房款交出去之后迟迟不能交房，这个心理负担是非常大的。 所以总的一句话，无论是在北京买房，在外地买房，在什么地方买房，一定要看开发商啊，这个开发商是谁来开发的这个项目特别特别重要。好，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咱们就梳理到这儿。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好，那最后呢还有一点时间哈，这个翁鑫对于租房这方面有经验吗？ 这个经验其实比较少，因为我在北京之前是自己有房子，后来卖了之后回到固安之后也是自己的房子，所以在北京 没租过房， 对，没有租过房。 所以呢，就是刚才有一位朋友在问哈，说现在呢这个租房的话价格呢有些涨，确实是这样， 没错。 现在因为是一个很多的大学生都毕业了，毕业季，有些呢就想留在大城市啊，这个打拼了。尤其留在北京了，所以呢也致使呢现在租房的人呢相对比较多一些。 其实还有一点呢，就是现在居民收入水平也提高了，所以对于租房的成本来说更容易接受了。另外就是房东啊坐地起价这种情况也会发生，所以说随着居民的收入不断提高，我觉得租房这个房价应该也会持续的往上增长。因为毕竟好地段的房子越来越少，人却越来越多，物以稀为贵， 需求量大嘛。 对， 另外呢像原来那种群租的现象呢国家是打击的， 对， 所以现在呢更多的是合租。这么一来的话呢就是需要的房源就更多了。 对， 所以这个人多这个周少啊，所以它可能要有点涨价，这也是可能的。但是呢我觉得需要一个过程，因为国家呢可能在不久将来会推出很多什么公租房啊或者不同性质的一些租赁房出来， 像现在 会缓解， 政府已经推出了一些开发商自持100%自持的这种房屋， 对， 就是以出租形式去做，但是现在来说 还是少。另外这样的价格也不低啊， 价格其实真的是不低。 我记得前些时候有一个著名的房企哈，他那房子很棒啊， 很棒， 但是他和等于是每月是10000多， 对， 然后他也是打了一个擦边球，他说可以一下租10年，或者租20年，一下好几百万他又收走了。所以你这么一来的话，你说你是租啊你还是卖呀？ 对于这种房子来说，其实也是算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才会去考虑。对于大部分的平民百姓来说，这种房子是值得远观的。对， 所以现在有一些基本的这种老百姓要租的房子还是比较紧俏的， 比较紧俏。 好，那下面咱们再说一说，就是目前如果你要买这个现净房的话，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我觉得注意的问题的话，就是小心一点，留心一点，多跟销售去做一些明确的东西，比如说公摊呀、面积啊，这个面积回头会不会发生变化？比如说有的那个企业呢，会在卖房的时候说90平米，但是交房之后可能会发生，哎，一下涨了5平米，涨了3平米，这种情况下，虽然说自己的住房面积可能会增加，但是心里可能也不会很平衡，感觉被骗了。另外就是多多的去转几个楼盘，一个区域内现在来说，在商品房和先进房扎堆的情况下，一个区域基本上都会有那么3-4个楼盘。多多转转，然后多跟销售打听一下，这些相关的知识，然后通过自身的一些实际情况吧，再去选择买多少钱的房子，买多大的房子。这个尽量买房是大事儿，尽量一次到位，不要说到时候住了2年之后发现有一个更好的小区又要换房，这个其实也是很麻烦的。 所以就是还是要货比三家，多比较。 货比三家。 因为说句真心话，这个买房这事儿呢，是举全家之力，可能一家当中最大的一个不动产就是房子了。 对， 千万不要盲目啊，然后这个冲动一下就去买了，这个千万不要。啊，一定在之前做好功课啊，互相之间做好比较再去出手。另外刚才提到了一些大的开发商，咱不妨给大家罗列一下，就觉得比较相对还比较有信誉的一些开发商。你像什么这个万科呀、绿地呀、龙湖啊、万达呀，是吧， 这些大的开发商都没有任何问题， 还都是不错的。 对，都不错。像我们远洋其实也很不错， 远洋也不错。 对， 所以这些大家在买房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好的，那非常感谢来自于远洋地产的王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我是周杰，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我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记住啊，大家还要报名啊，因为明天下午我们有一个看房团的活动，我们的报名电话是8501-3710 8501-3710。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当时我们听着音乐，还好我忘了是谁唱，谁唱？当时桌上有一杯茶，还好我没将它喝完。喝完，谁能告诉我，要有多坚强，才敢念？